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你说是我们相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。 像风一样自由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李科。随着流行歌曲越来越多，听歌的形式也越来越方便，层出不穷的歌词和相似的音调，真的有时让人傻傻分不清楚。那么你认为哪两句歌词唱着毫无违和感呢？ 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给我留言，说说你认为的两句毫无违和感的歌词，留言入选后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969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着你哦。继续来听到张惠妹，如果你也听说。 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，也把信仰从半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想不通交朋友，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？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，悬着一颗心没着落，相信我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碎。 来自徐小凤《风的季节》，这首歌意义非凡，堪称徐小凤的成名曲之一，而且也是每次演唱会的必备曲目。百变梅艳芳也是以这首歌参加新秀比赛出道，梅艳芳说因为这首歌改变了一生。她的歌里没有温柔的幻想，只有平调的沧桑，那是一种完全没有幻想脚踏实地的女人才知道的《风的季节》。继续来听到小虎队《逍遥游》。 Thank you.